雷猛没有对周雨潮动手，而是直接扔了枪，人往旁边一侧，躲过了因为惯性而朝自己扑过来的身影。然后他快步走到江哲的面前，周雨潮肥胖的身躯没有稳住，直接是撞到了就近的一棵树干上。这刚刚移植过来的小树苗哪里承受得住这份的重压，嘎嘣一声，很不给周总面子的断掉了。雷蒙冷笑一声，转头盯着江哲。 江少没什么想对我说的。 你想听什么？ 江哲铁青的脸上没有半点的表情。周雨潮这货真他喵的就是只猪。多少次了都没有吸取教训。就没有想着要多带两个人吗？ 我想听什么不重要。重要的是你别忘记赌约就成。 哼，你就这么确定你赢了？他们都还没有出来，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临阵脱逃？ 雷蒙眯起眼睛看了他一眼，后退一步，又看向不远处正爬起来往他们这边走的周雨潮，无声地笑了笑，说道： 也对，不让你心服口服，我也不好意思拿你的地。 说完，他往身后的桌子上一靠，从兜里抽出了一支烟，点上。刚抽了一口，周雨潮已经是走到近前。 萌萌，你真淘气，每次都用这种方式对待哥，再这样，哥可要生气了。 雷猛心里好笑，他就不懂了，这货都被他打两顿了，怎么还敢上他面前蹦跶呢？这么说也不对，第二顿打不算他的，他那天都没有怎么动手。 要不你生个气给我看看。 雷蒙下巴往上扬起，脖梗拉出了漂亮的弧线，在夕阳的映衬下让人浮想联翩。美人就是美人，不经意的动作也能够让人想入非非。周雨潮咽了咽口水，完全失去了耐心。 应你所求，你可别怪哥对你动粗。 周雨潮往后招了招手。江哲等人到这儿时才注意到从室内走出来的两排黑衣人。郭杰机不可察地抿了抿嘴角，江哲更是毫不掩饰地咧开了嘴。 哎，提皮哥，有话好好说嘛，雷少又不是不识抬举的人，他还能真跟你对着来啊？猛子，别怪哥没提醒你，提皮哥的耐心可是有用完的时候的，你再这么闹下去，哥到时候也救不了你。 雷蒙大致扫了一眼进来的人，十个，勉勉强强吧，不至于脱不了身。不过在脱身之前，这赌注肯定是要先拿到了手了才行，不能让江哲这个小子太得意。周雨潮走到雷蒙面前，拉开椅子坐下。 萌萌怎么样？哥这回有诚意吧？ 还行吧。周总既然这么看得起我，那容我先把私事解决了，再跟你慢慢聊。 周雨朝见雷猛软了语气，还以为这事有戏，大度的摆了摆手说道： 好说，你的事就是我的事，有解决不了的告诉我，我帮你摆平。 不至于，这点小事儿我还是能搞定的。 他把烟头狠狠地按到烟灰缸里，抬头看向了江哲。 江少，周总的时间可不多，麻烦你派个人进去看一眼，这赌到底是我赢了还是你们的人赢了。 哎呀，不用，雷少既然说赢了，那就一定是赢了，我信了。小杰，把手机给我，我立马让人把地划到雷少的名下。 江哲见周雨潮今天是不可能放过雷蒙了，心里痛快得很，哪里还会在乎一块荒地，就大方的赏给了雷蒙。雷蒙乐意至极，站直身体的时候没忘记提醒他 说道。 哦，还有那个霍什么的手上那块地，你别忘了，一并转给我。 江哲就没有见过这么不要脸的人。也是，他现在自身难保，还不得多坑一点儿？不过是两块没有什么经济价值的荒地，这人既然这么想要，给他好了。江哲黑沉着一张脸说道。 放心，忘不了，雷少安心地跟 TP 哥去就是。 嗯，你说的也是，虽然你人品不怎么样，但是我相信答应我的事儿还是一定会做到的。就算做不到也没关系，我手上可是有字据的，也不怕你赖账。 说完他偏头看了周雨潮一眼说道。 周总，你是想在这里解决，还是出去找个地方？ 周雨潮一听这话，还以为雷猛是答应了跟他的那点事儿，有些受惊地说道。 你是说在这里也行？ 嗯，就是地方小了点，可能活动起来动不开手脚。不过，周总要是不介意的话，我可以勉强忍忍。 周雨潮脸红脖子粗，一想到那么美艳的身体在自己身下强烈忍耐的样子，就忍不住的一阵的咽口水。可是美食的享用肯定得找一个舒服的环境，就算雷猛愿意忍，他也忍不了，把自己的欲望往下压了压，舔了舔自己的嘴角说道。 那怎么行，萌萌能忍我可忍不了，你这么乖，我肯定会给你最好的一切。 雷猛就像是没有听出来他话里的意思一样，眯着眼睛说道。 你是说要换个地方？那也行，毕竟这是江少的地方，要是真砸坏了什么东西，江少也得心疼不是？ 那是那是，所以还是换个地方好。我在市区订了最好的酒店大床，萌萌想怎么折腾都行。萌萌。 谁他妈是你萌萌？还酒店大床？打个架而已，要不要那么麻烦？真他妈以为老子脑残，还跟你上床？ 周雨潮这人时不时的往雷猛面前凑一下的爪子，实在是让他很恶心。侧身再次躲开后，雷猛的好脾气忍到了极点。 算了，周总，我觉得吧，也别去什么市区了，就这儿吧，我忍不了了。妈的，想打人？ 这里吗？我害怕雷少担心环境太差呢。那既然你都这么说了，我就不客气了。 说完他就朝着雷猛凑过来，要动手拉雷猛的手。听说这个俱乐部的房间在二楼，周雨超盘算着，手还没有碰到雷猛，就见他再次躲开，躲开不说，还抬起脚照着他肚子就踹了出去。 你他妈能不能别老是想碰我，一脸油腻眼，恶不恶心？ 被踹飞出去的周雨潮一脸愤怒加懵逼。好像剧本拿错了，这根本不是他想象中的场景，好不好？被人从地上扶起来之后，他也意识到事情有哪里不对劲儿。 雷蒙，你什么意思？明明都答应老子了，又三番两次的扭捏拒绝，还对我动手，当真是以为我没有脾气？ 什么玩意儿？我答应你什么了？ 怎么都到了这个时候了，还给我装失忆？你现在要能耐没能耐，要钱没钱，不靠我，你以为就凭你那张脸就能拿回公司？趁我还对你有点兴趣，赶紧过来把我伺候好了。你还当你的雷家大少，该怎么傲还怎么傲，难道不好？ 我好你大爷！我 闭嘴！你们都愣着干什么？还不赶紧把他按住，我就不信到了嘴边的鸭子还能飞了。 周雨潮看到雷猛扑过来，吓得直往后退，招呼着他的人动手。十几个黑衣人迅速地朝着雷猛围了上来，雷猛眼神一冷，刚要动手。 好热闹啊，看来我又来对了。 清冷的声音并没有多大声，但就是这种慵懒带着有点沉的嗓音，拉住了所有人的思绪以及动作。